表示 QQ 宠物退市，9月15号停止运营。QQ 宠物呢是一款虚拟社区喂养游戏，贯穿了宠物成长的全过程，包括喂食、清洁、打工、学习、结婚、生蛋等等。很多网友感叹说，陪伴你成长的小企鹅要告别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QQ 宠物呢？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，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

好几首属于你的歌。哦，这样的歌隐藏了太多苦涩，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，因为我曾是你，我曾是你无话不说的朋友，因为我们改变太多。 酒味饮一杯为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，情有多长地有多，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不会有，这笑有多危险是纯纯毒药，这里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，

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烦恼，每天都为该穿什么纠结半天。英国一家服装公司调查了女性每天在穿衣上面花费的时间，发现女性每个工作日早晨花费12分钟挑选衣服，周末早晨耗时10分钟，外出约会耗时27.5分钟。照这样计算的话，一周穿衣耗时就超过了1个小时。18岁到65岁决定穿什么衣服，累计会耗时长达5个月的时间。 事情，太多的顾虑和关爱，此刻的气息，这一秒的世界，我和你。